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金秋旅游欢聚丰台，2017丰台金秋旅游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请您来长兴店中华名枣园博园，采摘最新鲜的大枣，品味最甜蜜的枣宴，体验枣香风情，共享文化盛宴，就在丰台长兴店。 换工作就是换老板， Boss 直聘用聊天的方式找工作，直接与老板在线谈条件，提升找工作效率。搞错老板吃土，搞对老板吃肉。下载 Boss 直聘 APP， 换个新老板。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郑安娜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经典969，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对公务员辞去公职后的从业行为提出意见，要求法官在辞职后的限期内不得受聘于律师事务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结束六连跌，大幅上调432基点，创下自今年的6月1日以来逾4个月的最大升幅。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我国目前已与116个城市和地区建立双边税收的合作机制，非居民企业税收收入年均增幅12%。人社部近日印发了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规模达到20000亿元。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呢，中国科技投入指数近5个月呈缓慢的上升趋势，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12306的网站公示称呢，自12号起 ，CDG 自投的动车组列车选座功能将正式上线，选座不收取额外费用。今年的前三季度，一线城市楼市成交量创10月以来的新低，大部分的热点城市均出现了降温态势，北京、广州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下跌60%。最近，中科院有关专家在长沙的实验田里宣布巨人稻试种成功。这种水稻呢，平均高1.8米，预计亩产突破1吨。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你换了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也不能忘记，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月多少还是山盟随风远去。啊啦你不属于我。 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亲爱你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亲爱你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 平常在工作中呢，我们会遇到许多的麻烦，而你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发泄呢？打扫卫生、跑步，还是静静的思考，将烦恼自我消化呢？那么你在平常的生活中都用什么方法来缓解或发泄你的情绪？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五周年的系列活动第五季龙水凤岗恐龙彩灯艺术展的门票，门票有限，先到先得。 春天。

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哎，你这孩子怎么不洗手呢？记得上完厕所要洗手。 打完球热的一身汗，我去拿块西瓜。 等一下，先把手洗干净再吃。 哎，我下班回来了。 哎，先别动，开车回来之后要先洗手。 10月15日，全球洗手日。今天969提醒您，病从口入，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记得勤洗手哦。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我是主播泽林。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都怎样的发泄情绪？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参与留言，你也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第五季龙水凤岗恐龙彩灯艺术展的门票。 生活里的烦恼有很多，困难的时期谁都有烦恼， 在你最矛盾和抑郁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式来发泄你的情绪呢？会找身边的人倾诉，还是一个人沉默地躲起来，又或是唱歌运动呢？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话题互动，你也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第五季龙水凤岗恐龙彩灯艺术展的门票。 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 和下你藏好。